半旋，留低的忧郁，身心共处，全没与信道，怎么挑选？旧车上只得庆祝兼闷倦，光阴一道，日月痛处，生与死之间最与不两断。 人生之刻，烈子心痛。